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廷屈膝求和，被迫割让大幅土地，同埋赔偿白银四万万两。内忧外患，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个中华民族最屈辱、最痛苦的日子，有个中国人诞生了，他叫做霍元甲。我而家玩嘅系霍家嘅内功拳，你哋俾心机学。 系。 我咪新嚟嘅火头阿虎咯， 火头应该喺厨房，嚟练武厅做咩？ 对唔住啊，老爷，我嚟问你今日起咩菜啫嘛。 你嚟嗰阵冇人话俾你听咩？我哋霍家嘅规矩，练武嘅时候系唔准外星人偷睇。喺呢个练武厅度，唔知几多触犯者自挖双目。 哎呀，老爷，我真系冇偷睇到噶。 你识功夫 啊？我唔识啊。 好，你翻出去啦。 系，老爷。 韩彪。好一招猛虎回头，居然扮猪食老虎！ 我扮老虎食猪就真啦！快去去快！ 放肆！ 咪住！阁下高姓大名？ 山东王大虎。 略有所闻，算你系一条好汉。我唔想为难你，你走啦。 你叫我走就走啦。我千里迢迢由山东嚟到，连鼎鼎大名嘅霍家拳都未见识过，就咁翻去，唔怕俾我老婆笑得大牙咩？ 你真系要见识下？ 哼，我就系咁嘅脾气。 好，我成全你。 我、哎呀！ 睇嘢啦，火头！而家你大开眼界啦，宋客，袁家，咩事嚟？练武厅， 爹，我要学功夫。 学功夫？ 系。 好。 好。 只要你推得喐我呢只翘手，我就教你。过嚟啦。外性者不全，品劣者不全，骨弱者不全。你天生骨弱，练武唔会有好嘅成就，倒不如专心读书，仲可以扬名声，显父母，继承家技，自有你嘅兄弟。 我学咗功夫，咪唔怕骨弱咯。 如果你学得唔三唔四，出到去技不如人，丢架嘅唔系你，系我哋霍家。 爹， 你唔使多讲，翻入书房。 点解我唔可以学功夫？点解？点解？点解我唔可以学功夫？ 霍家拳影真犀利啦！你睇下，打到自己手都肿埋。 布隆多，唔关你事。 嗱，你哋平时牙刷刷话自己点样好打？而家你哋打唔打得赢地位威震天尊嘅霍家高手啊？霍恩弟嗰对死老鬼，呃神骗鬼就得。如果讲打，唔系个皮啊！ 唔准你侮辱我爹！ 切，你老豆有牙，我唔知侮辱佢，我仲喐你添啊！嗱，边个砌低佢，长一个大样。 咁去啦！ 大样，哇！大样，我得咗啦！ 我有个大样啦！ 哇！我就打低佢啦！我都有个大样啊！俾钱啦，俾钱，俾钱，一个大样啊！佢爬得起身，吴先生， 你，我嚟。 你是霍家弟子，一啲料都冇，咁霍恩弟条老柴仲唔系呃神骗鬼？ 霍家武功是第一流的，不过我没学过啫。 你哋霍家车大炮就第一流，霍元甲，你肯认声霍家武功第九流，我就放过你。 唔认。 少爷，我睇够啦，唔好搞出人命。 走。 你就系我哋霍家嘅人，唔使你。 老师，贵姓啊？ 哦，在下姓江，名口山，字十郎。 江口山，嗯，江老师，我呢次请你嚟系教我个仔读书。我霍家嘅规矩，练武嘅时候系唔准外人喺度嘅，呢啲都系武术家嘅大忌。我系武术家，你系教育家。你识功夫？ 唉，我向来最怕就系打打杀杀噶，而且功夫系咩味道，我闻都未闻过啊！ 袁甲，过嚟，佢系我第四仔袁甲。袁甲，见过老师。 老师。 袁甲系嘛？袁甲， 我呢个仔向来都唔中意读书。老师，你一定要对佢严加管教。哦、 当然呢层当然啦。我嚟嗰阵喺村口见过令郎喎、 啊。你个衰仔又喺出边闯祸。 诶、哎，东庸，你怪错咗佢啦。我啱啱喺村口俾几个烂仔围困，好彩得令郎挺身而出咋。 佢唔打得噶喎、啊， 有阵时就唔系讲打嘅。令郎喺最危急嘅时候，一提起东庸你老人家霍恩第个大名啫。点啊？嗰班嗰班烂仔就走夹唔头啦。 呢啲系意料中事啊！老师，我睇你都好攰，袁甲，带老师去休息一下。 系， 在下失陪。 老师，请。 喂呀，我，哎呀，嗯、啊，我对眼镜咧，我对眼镜咧，啊，哦，唉，好彩冇烂到。我的眼镜啊！啊，东庸，你做咩啊？ 哦，冇嘢，我想请你欣赏下我呢支枪啫。靓唔靓啊？ 东庸，我都讲过噶啦，我最怕就系打打杀杀噶啦。 老师，你跟我嚟啊！ 佢真系冇料到啊！ 呢位老师可以用。 老师啊，好在头先你冇爆我啲嘢出嚟咋？ 哎呀，每个人啊都会有啲秘密嘅。 咁你有冇啊？ 梗系有啦。或者第日啊，我要你帮我保守秘密都唔定咧。 好啊，我哋互相保守秘密啦。嚟，勾手指啊。 好啊。 老师啊， 啊！ 如果我阿爹教我霍家拳呢，我静静鸡教你啊。 诶、欸，不如我去学学识教你咪仲好。 唔得噶，霍家拳唔外传噶，你点可以学得到啊？ 袁英、袁宏，将霍家六绝掌拆一次俾我睇下。 系。 怒发冲冠，凭栏处。 怒发冲冠，凭栏处。 萧萧雨歇， 萧萧雨歇。 抬望眼， 抬望眼。 仰天长啸， 仰天长啸。 壮怀激烈， 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 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 莫等闲。 白了少年头， 白了少年头。 空悲切， 空悲切。 你做咩啊？ 你做咩啊？ 好好玩啊！你咁中意玩木偶，哼！唔怪你好似木头公仔咁啊！有线嗰只就任人扯，冇线嗰只就趴喺地，一啲骨气都冇。我而家罚你 K， 等你好好谂通呢个道理。 咩事啊？ 教不严，师之惰。畜生，边个叫你偷睇噶？我同你讲过几多次，你唔学得霍家拳，当我讲嘅嘢放屁。唔通你唔记得骨弱者不全嘅祖训咩？ 爹，我 仲驳嘴，无家教。 系我骨弱，我学唔到霍家拳。呢啲系你生成我咁样嘅，唔通系我错咩？吓、啊！ 我打死你个衰仔！ 哎呀，东东唔好啊！ 你行开！喂啊！你个衰仔，你驳嘴！ 东东唔好啦， 你行开！ 唔好咁啦，东东！ 你个衰仔咪走！ 唔好打佢啦，东东！系我一时眼瞓失禁啫，你要怪嘅怪我啦，吓、啊！唔好打佢啦！ 你个衰仔，你走啊！以后唔好翻嚟，等你自生自灭。 唔好理我，你走啦。 后生仔受咗些少挫折啫，就意志消沉。试问你第日点做大事？ 老师，你知唔知我受咗几多委屈？我身为霍家子弟，反而学唔到功夫，外面啲人笑我、虾我， 话我系废物。老师，我仲可以做咩大事啊？ 企度！你咁冇信心，咁冇志气，去到边度都会俾人吓，俾人睇唔起。喺我乡下有一个人，自细俾人叫废奴鬼，佢比你受更多嘅挫折，但系佢凭住信心同意志，苦练武功，卒之喺武术大赛攞到第一。 我唔信。 就是我。 老师，你教我功夫啊。 我不会收你做徒弟。不过我可以指点下你。 真的？ 我懂功夫这个秘密，你千祈唔好对任何人讲啊！ 好，哇，喂啊，哎呀呀！ 严甲，我教嘅弟子一定要行得正，企得正，要脚踏实地。不可以头突突、尾吉吉、腰挺背直，才不会滑突。执笔要虚掌实指，平腕竖锋。 是我啊，袁甲啊。 老师，你咁夜嚟做咩啊？ 我攞啲燕窝嚟俾你食啊嘛。 诶，使乜咁客气啊？留翻你自己食啦。 我听人讲燕窝可以医得咳噶，我特登攞嚟俾你食噶。嚟啊，老师，趁热食啊，嚟。 自谋百日功，要写得一手好字，一定要靠臂力、腕力、指力、力透指尖，一气呵成。 臂力、腕力、指力、力透指尖，一气呵成。 唔准笃，可以乱咁笃嘅咩？ 我唔敢笃啊！ 揸支笔俾我睇下。 是 不是这样 啊？ 不是这样，执笔虽紧，力经沉红透三分。哇！云笔虽速，点撇剔立经风雨。执笔无定法，顿跌转换。任中横， 写字写到打功夫咁声嘅， 东庸有乜指教啊？ 啊，冇嘢，冇嘢。 东庸啊，我记得你讲过，你教拳嘅时候系唔准外人喺度噶，系嘛？ 系啊，冇错。 我亦都系一样。当我教书嘅时候，我亦都唔准外人喺度，以免影响学生嘅情绪。 啊，系嘅，系嘅。 我哋做人一定要目不斜视，斜呢咁眼望住人，视为心术不正。 系。 袁甲，写封信俾我睇下。 老师啊，咩题目啊？ 恳父亲大人受母书。 系，老师。父亲大人足下， 膝下 膝下敬宾者，而在外因技不如人，被人打伤。有道养不教，父之过。想父亲大人威震中外，群雄摄服，而今遭人毒打，父亲大人岂不甩须乎？一切严重后果。皆因父亲不受而武功而起，伤我霍家拳出神入化。父亲大人正当壮年，英姿凛凛，如此时不受而武功，若父亲他日有三长两短，病染沉魔，两眼一翻，四肢一伸，则欲交而亦无从矣。唉，此之为时不与我，呜呼哀哉！此乃以肺腑之言，想父亲大人胸襟广阔，必不知如是笑气，责怪孩儿也。祝一路顺风，而元甲拜上。 道场场主公格，霍家拳术是我到中国以来最令我发生兴趣的名家武术，它的特点是动静无常，变化无端，外劲内稳，刚柔并济。我现已掌握霍家拳精华十之八九，他日回国再与君等切磋武技，专此重达。 袁甲， 我想你明白一个道理，天下间最柔和最刚的莫过于谁，而武功的内涵就好像大海一样无边无际，随意所致。譬如海浪，你知佢点嚟，知佢点退，亦无法抵挡，因为佢嘅变化包含无穷嘅力同速度。而武术亦系同样道理，万流归宗，冇门派嘅分别。 既然系咁，点解仲会有门派同埋招式嘅分别啊？ 天下武术，门户之见极深，系武术发展嘅一个大障碍。袁格，如果你立志要为中国武术界做啲事，首先就要打破门户嘅界限，同埋摒除拳不外传嘅陈旧思想。 我会记住噶啦。 所谓霍家高手，又喺度车大棒。 佢系 奇人恶少暴龙多，似住老大军中大将，成日出嚟哈哈霸霸。 啊！哎呀，唔信啊！唔信就同我打过。 喂啊！ 面对敌人要有信心同意志，千祈唔好未打就先怕。 唔敢拿拖啊！我照打。 同我杀咗佢！对付一个细路，竟然出手咁毒， 你输，杀埋你先有毒。 系。临阵对决，对敌人留守就等于自杀。你以后一定要记住， 老师。咁我哋 诶，你翻去屋企同你阿爹讲，话老师有事，不辞而别，多谢佢招呼咗我咁耐。 老师，你去边度啊？ 由边度嚟，就由边度去。 老师，我要同埋你一齐去。 袁甲，咪咁傻啦！呢一块木牌系我师门嘅信物，我送俾你做纪念。我留低咗本练功秘笈喺书柜，只要你专心练习，咁日后嘅成就就唔会喺你阿爹之下，知嘛？ 老师，送俾你， 老师，我几时可以再见到你啊？ 如果有缘嘅，我一定会再翻嚟，好好地练功。门顶武林泰斗，学贵有五守旧武功，窥之疑之，悟之化之，必成。知指点，初窥严父演武，深夜闭室学之，过人，过人。习武十二年，略通霍家拳之精义，唯待日后悟之化之。 边个咁够胆嚟霍家演嘢？ 阿叔系地堂鹰爪门嘅赵龙，快啲叫老鬼霍恩弟攋出嚟见我。 家父有病，唔见外客，同我讲一样， 你冇资格。是条气唔顺啊！我睇唔过眼，你哋霍家呢块武林泰斗嘅招牌，今日阿叔系专登嚟拆咗佢，攞翻嚟我赵家当柴烧。惊到发地腾添啊！好，等阿叔上去拆咗个招牌落嚟，再慢慢收拾你。你系边个？ 霍家四少爷霍元甲。 元甲 原来你就是霍家最无聊的那个。 没错，霍家最没用的那个就是我。 如果我今天拿不到这块招牌，我就咬自己的脚。 袁级，你嫌命长啊？ 阿爹，我知，我会回入书房。 阿哥，好彩你争气，唔系我就牛跛你。 最无聊的那个你都打不赢，你怎可以跟我爹交手啊？ 你好爷， 咪行住！你话过打不赢，牛跛自己只脚的喎。 比武胜负时时都有的，何必咁认真呢？我哋做个朋友嚟。 好，霍元甲，我服咗你，请。元甲，跟我嚟。 袁甲，跪低。老实话我知，几时偷学霍家拳嘅？快啲讲。 12年前， 想都想唔到。袁宏，上香。 系。 列位祖宗在上，恩帝无能，有辱门楣，幸霍家绝艺后继有人。今日第七代传人由四子袁甲接位，望列位祖宗庇佑袁甲，令霍家权声威永垂不朽。袁甲向祖宗上香。上香。 是。 自弹自唱，向往于悠悠长路，享受遨游乐趣，人能达理想心境最好。Mad Sir， 各位饮杯茶。嗯， 我中意嗰条女。你同我搞掂佢， 有得托 ，OK。Miss 啊，你真系 beautiful 啊！ 咩话包脱裤？佢系我老婆嚟噶喎。 唔系，我系赞佢靓咁解呀。Come on， 做咩？ 有嘢同你倾啊。 有咩大事啊？ 梗系笋嘢啦。 笋嘢啊！ 吓，嗱，搵你老婆陪我 boss。有冇得浸啊？ 咩话？咁笋嘢，留翻你老母啊 ！You two damn fool！ 你讲咩话？仲要我脱定裤？哎呀！ 唔该，四爷。 Come on！ Come on！ 起身啦！起身嚟过。Come on！ 咁我同你搏命，嘿！ Boxing， fantastic， of course， come on， 起身，嚟过啦嘛，起身啦， come on。臭鬼都唔使咁样嘅，真系最贴身嘅享受咧。 道歉埋喂。 吓，我都唔嫌弃，唔系搞，我唔兴呢家嘢噶。 Go ahead, yes sir。 哇，攞命咩？我顶， 我缩。啊啊啊啊 等我用西洋拳打瓜你啊！ 唔好啊！咩？ 哎呀！ 西洋拳唔得嘅，喺度扎扎跳，我一扫啊，你咪惯低咯。 Bullshit！ 又嚟。 出威啊！出威啊！ 嘿嘿，我话咗你唔得就系唔得啦嘛， 冇理由嘅，来老爷梗得嘅。 啊！ 出威啊！出威啊！ 中国功夫讲腰马， 腰马，腰马啦，腰马啦，腰马啦，我中啦，哎呀！ 我中威啊！哇，变咗乌嘴球啊！喂喂，打！ 我冇啦冇啦冇啦冇啦冇啦！ 摩擦嘢你放心。嗱，我都话冇事嘅咧。 又系喎！哎呀！ 整个风车俾你玩下啦！ 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喂呀！ 你咁对外国人无礼， 呢度系中国人嘅地方。 You are Chinese back。 我见你老细啊！ 慢慢游下啦，吓。 波斯， 波斯，喂，喂，条鬼唔识游水噶， 条啊，系咪啊？佢自己都话条咯，唔使救佢噶。边个同你笑啊？ 袁教，帮我办件事。 咩事呢？阿爹， 我睇报纸。话有个叫做莫洛托夫嘅俄罗斯拳王喺度摆擂台，口出狂言，佢话从来都未遇过对手，狂妄自大，你去教训下佢，唔好当我哋中国冇人。 平时都唔使讲啊！ 开完嚟啦！ Come on！ 喂，我哋呢个俄国拳王莫洛托夫，我唔系吓你啊！从来都未遇过对手噶， 你敢做我个拳头等啊？依番都嘥药费啊！ 走。 嗱，先至声明啊，今日个比赛依足老番嘅规矩，要戴拳套噶。 哇，咁咪好彻底？ 我哋可以起脚噶。 唔准起脚，唔准起踭，唔准起膝头。唔准打土池，以下 哇，样样都唔准，使唔使绑埋只手俾你打啊？ 我哋冇咁唔公平噶， 咁多规矩限制，袁格，你会输噶喎。 唔使担心，拳套。 喂，记得嘛？唔准起脚，唔准起踭。唔准起膝头，唔准打肚脐，以下啊，守规矩啊， 开始。 Ah! 身啊，起身啊！ 好佢啊！一、兩、二個半、三。 鹰爪连拳啊！只要你哋学咗三分一啫，就可以出嚟同人哋练噶啦。如果唔输嘅话，就实赢紧嘅。 嗯， 师傅啊，听讲有个日本仔叫做三木嘅，呢排一连踢咗四间馆，唔知会唔会踢到我哋呢间呢？ 哼，最惊佢唔嚟，嚟七得我俾啲鹰爪弹啊，打到个跪低。 日本仔嚟咗啦！ 定啲嚟，哼，你就系三木啊，嗯，你系咪嚟踢馆啊？吓，哼，得空牛力去做姑娘又揾到两餐嘅，等阵，我出手好重噶，死喺我手上嘅冇一百都有八十，咁啦，先试你几招，嗱，呢招五爪金龙。睇你点破法， 我就一拳。吓、啊！哎呀！哇！ 哇！乜你礼真噶？吓、啊！叶低偷桃。吓、啊！哇！哇、啊！ 都系一拳。 我呢招， 我仲系一拳。啊！啊！啊！ 你好嘢嘅，挑战方圆甲啦！ 方圆甲， 方圆， 师傅，你唔好嘢啦，师傅，师傅， 讲招式，李师傅我赢晒，佢打嚟打去。都是一拳一拳 恭祝阿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得了得了得了起身啦起身啦乖啦 哎，寿星公，恭喜恭喜！ 张翁上面上面， 哎，客气。 今晚最紧要饮多杯喎， 一定一定。 过去睇戏啦， 好啊，请请请。哎，好耐冇见， 好耐冇见，你做得真好啊！ 系啊系啊， 好劲噶。 请坐，请坐，请坐。阿爹，今天真系帮武林朋友嚟同你贺寿啊！ 你阿爹一向都有面噶嘛。 寿星公， 恭喜恭喜，上面上面。 福老英雄真系老当益壮， 客气客气。 姜家越老越辣噶啦。 你过奖啫。 未必。 姜就话越老越辣啫，人老就会好快死嘅。吓？ 我哋冇请日本人噶。 过门都是客，呢位是 呢位系大日本帝国天心流七段高手三木武夫先生。 嗰个红棉佬系咩家伙？ 啊，嗰个系中国嘅武圣关公啊！ 咪中国都有武圣嘅咩？唔知道我哋日本嘅宫本武藏厉害啊，定系关公厉害 啊？呢层 梗系我哋宫本武藏厉害啊！ 啊啊，系啊系啊， 边个话噶？我 boss 话嘅，收牙仔。 三木先生，上面嘅话，请入去内厅饮份杯。 你系边个？ 在下霍元甲。 好，把酒论英雄。 恭喜恭喜 恭喜！ 系， 陈 先公， 恭喜 恭 喜！请呢杯寿酒唔够勤。 阿弟，乜你咁招呼客人嘅咩？翻出去。 系。 飞嚟嘅盲头乌蝇，认真讨厌。不自量力。 霍家有咁多废物噶， 霍家都有好多坚嘢嘅。 公本老财啊！ 睇嘢啦。关云长在此。 江十郎，我个仔沙木系死喺中国霍元甲手上，天心流武术最高嘅人就系你，沙木又系你徒弟，我要你去中国洗雪呢个耻辱。 沙木一向狂妄自大，好勇斗狠，违背师门嘅教训。缺乏武士应有的武德。掌门先生，我看算了。 云章，一个东亚病夫杀了我们的武士，等于向大日本挑战。为了一个武士你的荣誉，为了我们天心流的荣誉，为了大日本武术界的荣誉，你一定要去。 大日本武术冠军天心流九段来华挑战，山口江十郎天津霍元甲生死决战，在日本租界天心流道场擂台比武，此乃公开挑战，生死各安天命。 不是猛龙不过江，我们要好好准备一下。 我都好想回下呢个所谓东瀛第一高手山口江十郎。 少爷，少爷啊，少爷，有位姓江嘅老先生嚟揾你，佢话系你以前嘅老师。 老师。 老师，呢几年你响边度啊？ 啊，日本。 日本？ 日本武术界要山口挑战袁甲，所以我就嚟。 你识山口光十郎？ 识。我仲同佢好熟添。论搏击，山口系当今日本第一人。 我睇佢个武功系言过其实咋啩？ 冬庸，别来无恙啊嘛。 大日本天心流道场，山口光十郎，系你？ 啊，系我向袁甲挑战，是代表日本武术界，但是我今日嚟呢度是代表我自己。 呀！你识霍家拳？ 冇错，系你霍家拳嘅绝招——飞花乱天手。袁甲，我而家警告你，我哋决斗嘅时候，你唔好用霍家拳。如果唔系，死嘅就系你。 生死有命。老师，你放心，到时我会代表国术界堂堂正正向你应战。 嗯，够豪气。 老师，点解偏偏会系你？一朝一夕，老师都了如指掌，我怎可能打赢他？外胜者不传，品劣者不传，骨弱者不传，就是你这些陈旧思想，搞到中国武术停滞不前，搞到霍家拳永远都无法子发扬光大。伸拳头，视迷踪，迷踪。 日本人必胜，日本人必胜，日本人必胜，日本人必胜，日本人必胜，日本人必胜。 我哋北五省嘅国术界全部嚟做你嘅后盾。多谢。 日本人必胜，日本人必胜， 日本人 今日系我哋三好先生与霍元甲闭门生死决斗。边个赢咗咧？边个就可以翻出嚟？闲杂人等，企埋一边。 你一定要喺呢个门口行翻出嚟。就算我哋霍家输都系，中国武术界都输唔起。爹。你放心， 日本人必胜，日本人必胜，日本人必胜，日本人必胜。 啊，霍元甲，我睇你今次凶多吉少啦，多得保重啊！你都弹得咁好， 系一个中国老师教我弹。 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请受我三拜。应战，请赐教。 曲中言断，你我今日是但有个死喺呢度。死相搏，点解你未尽全力？你唔好再当我系你嘅老师，我哋嘅关系 就好似呢块玉一样。功夫就想振兴中华武术，你唔还手，就证明你哋中国人全部都系人渣，人渣！你打得好。中国人唔系人渣。中国人不是懦夫。输嘅懦夫再嚟过， 袁甲。 沙柳先生， 袁甲，袁甲赢咗啊！ 可以赢咗啦， 赢咗啦。 生死搏斗终于结束了，但是霍元甲明白到，要中国人摆脱东亚病夫的形象，要中国人不再被人歧视，就必须人人有一副强健的体魄。于是他决心打破功夫门派之分，创立了精武体育会，还在全国每一个地方设立分会，将武术带给广大的群众。霍元甲的英雄形象永存后世。